出的感情，已出的说话，却未能再收。白色衫领后，浓黑短发后，无意掠过心头。昨天的恋人，变色的镜头，始终看未够。其实我以为滴血的心内，未放开的已放开。无奈时间证实，已经错失的爱，亦仍然是爱。不知不觉想起你动人笑脸，不经不意想起了昨天。不知不觉分开了又忘记后，没法想象一切已然。谁不想快乐？谁不想决绝？忘记旧有哀愁，但潇洒之后。中挽留，怎可以没有？其实我以为滴血的心内，未放开的已放开。无奈时间证实，已经错失的爱，亦仍然是爱。不知不觉想起你动人笑脸，不经不意想起了昨天。不知不觉分开了又忘记后，没法想象一切已然。不知不觉想起你动人笑脸，不经不意想起了昨天。不知不觉分开了又忘记后，没法想象。